也可以不要你。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随着新一轮强降雪由西向东逐步覆盖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中国南方地区今年的第二场大雪，将为当地大部分区域带来最深达20厘米的积雪。首只体细胞克隆猴在中国诞生，两只克隆猴均为雌性，在科研人员精心呵护下，两只小猴子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很正常，发育状态良好。苏格兰邓迪大学解剖和法医人类学系布莱克教授通过研究每个人的独特手特征，设计出了一种辨别罪犯的方法，让罪犯无处藏身。近日，美国宾州伯尔曼制帽公司与美联邦达成协议，停止向消费者称他们的产品全部或几乎全部在美国制造，并且停止使用欺骗性支持美国制造市场推销手段。北京2018年将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个体化服务包，推进就诊预约、定向分诊、诊前服务等全科预约诊疗流程全覆盖。北京将开展地下空间分层，出让建设公共停车场试点，稳妥推进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合家欢影片《熊出没变形记》在北京举办发布会，破产姐妹主角卡洛琳扮演者贝斯比厄、赵英俊等中外明星出席助阵，与熊大、熊二、光头强一起为观众们欢乐拜早年。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望着你渐渐没入人海的背影，仿佛隔着天与地，爱已离去，我愿为你隐姓埋名。如果穿梭时空回到过去以后，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地重游，但 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一起等到花开之后。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手就地重游，当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一起等到花开之后。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 伤心依旧。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月28号，星期日，冰箱冷冻模式持续开启，而且冻得还很结实。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8度，最高气温0度，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度到0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海淀、大兴区都在-8度到0度。冬季干燥低温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一种考验，如何在寒冷冬季中御寒保暖，保证身体健康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冬天气候干燥，人体极易缺水，要常喝白开水。第二呢，要预防冬季心理流感，主要表现在冬天后常常觉得没有精神，烦躁不安，还会感到压力大。最好的方法呢，是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一些诸如慢跑、滑冰、跳舞等运动，这些呢都是消除烦闷的良药。第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而冬天喝点红茶还可以促消化、去油腻。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就要过年了，你们家乡是怎么过年的呢？在大多数老人看来啊，每年过年都是按照惯例去囤年货、赶大集。说到囤年货，哪里有便宜货还新鲜的市集呢？比如在门头沟的陇架庄大集，不少人呢都在这里开集日那两天从四面八方来这儿赶集，海淀、丰台的、城里的都来赶集。开集时间呢是在每周二和周五，还有怀柔的长少营山货大集，是京北最大的山货大集，开集时间呢是在每周六和法定节日。相比于超市里码放整齐的瓜果百货，嘈杂的京郊大集一定是一个能带给人惊喜和温暖的地方，拉上小车逛集买年货，过年才更有味儿。

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这几天呢，一款名为旅行青蛙的游戏近日在朋友圈中火了。这款游戏是什么呢？最近我们同事啊也在玩这款游戏。这款游戏讲的就是有一只爱旅行的青蛙，玩家充当青蛙的家长，平时呢帮他收割一下三叶草，为他收拾行李，盯着屏幕看他认真的看书写信，然后再期待他出去旅游。忙完这些工作后呢，我们唯一做的就是等待他回家，期待他用明信片告诉我们他的最新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激发和满足了许多人的母爱情节。人民日报是这样评价这款游戏的：佛系的玩家，孤独的青蛙，简单到没有互动的游戏，对于既想要独处又害怕孤独的现代人而言呢，或许它是一种治愈吧。有时候呢，各自忙碌着，有时候彼此牵挂着，日复一日，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 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新的一年开始了，一月呢是一年的开始，那么一月适合去哪里旅行呢？是去寒冷的北方看雪，还是去温暖的三亚度假，又或是古朴的小镇过大年呢？在这代表着一年开端的一月，各地也正有绝不辜负2018的美景。2018新年新气象，至少要去一个地方旅行。很多人印象中的西双版纳是神秘的热带雨林和珍奇动物，又或是欢乐狂热的傣族泼水节，而每年一月份的西双版纳却是一个多数人淡忘的暖冬之地。皑皑的白雪，广阔无垠的草原，鲜红的浪荡花，神秘的喇嘛寺院，构成了这里最美的风景，想不心动都难。有时候觉得上帝并不公平，他把人间所有的完美都留给了甘孜。绚丽的海螺沟，令人神往的稻城亚丁，还有自然景观与康巴文化相融合，独具魅力，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涠洲岛全年平均气温23度，没有雾霾，没有棉衣，蓝天白云下的短袖热裤，碧海蓝天中的海风海浪，仿佛是深海中的世外桃源。秋冬季来这里正是最正确的选择，既可以正确的避开夏季人潮，拍个照呢也只有自己和风景，而且买票住宿也都很方便。乌兰不同的春天，这里万物复苏，绿草如茵。夏季这里百花争奇斗艳，百鸟自由翱翔。秋季这里层林尽染，牛羊鲜美。冬季这里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乌兰不同的冬天，生命以另一种姿态出现，白雪无言，青山依旧，骏马飞奔在草原，越发洞见草原的雄浑和粗犷，独享生命的葳蕤和磅礴。在中国的西南，有一个与不丹接壤的地方，深藏于西藏的边陲，光芒的被拉萨、林芝、阿里所覆盖，名不见经传，这是西藏的西藏。山南一世天堂景，错落凡间醉人心，养在深闺的山南完全值得你细细的品味。山南呢，除了广为人知的羊卓雍措，还藏着无数你不知道的人间仙境。那里有比贝加尔湖更梦幻的蓝冰湖泊，那里有比乌湖更壮阔的雪山湖泊，还有比古冰川更晶莹的壮丽冰川。景点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呢，可以赶走你的坏运气，但最重要的是要开心，寻找一个心之所向的地方，遇见一个崭新的自己。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啊，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

之前《可惜不是你》的原曲作者曹玄斌透露，一开始呢没有歌手愿意唱这首歌，因为音太低了。在机缘巧合之下呢，梁静茹向曹玄斌买了它，才有了梁静茹版的动人情歌。其实现实中呢，也有一些明星恋人们上演了真实版的《可惜不是你》的爱情故事。记得梁静茹曾在演唱会上唱着《一对一》，步步紧逼着玛莎，眼神非常坚定地唱着歌，而玛莎呢却抿嘴一步步后退。也许玛莎给不了她想要的幸福吧，于是两个人低调交往了四年后还是分手了。而31岁披上白纱嫁给最适合梁静茹的 Tony， 2014年的11月份，而玛莎也宣布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前任不思，各自安好，相见相视一笑，这才是过去的爱情正确的打开方式吧。欢迎回来，这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

色美食小吃。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When tomorrow comes, I'll be on my own, feeling frightened of the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And though the road is long, I look up to the sky, and in the dark I found, I stop that I won't fly. And I sing along, I sing along, then I sing along. 对人生进行数字化的规划，你便有了更大的动力实现它。比如贴在墙上的 A4 纸，这一周打算读几本书，看几部电影，跑几千米的步，把它认真写在本子上或者纸上，当然了，手机备忘录也可以。看到这些认真写下的计划，也认真去做了。当你把目标清晰写下来，与信任的人分享，你便会更加坚持的要去实现它。二月份就快要到了，不要让你的2018成为碌碌无为的一年。今年969，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这个时代日新月异，别着急，我们得慢慢来，慢慢来才不焦虑，慢慢来才最踏实。

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紫光夜，嘿嘿，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嘿嘿嘿嘿，究竟把一切都收成灰。 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上一瓶花，只

下面请听田思思和她的贪食蛇乐队带来的歌曲《盲鱼》。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啊。他的写作初衷最开始是因为我了解到有一种动物，有一种鱼类，真的它就叫盲鱼。它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山涧暗河里面，它看不见东西，但是它其实长得特别漂亮，是一种观赏鱼。所以我认识到这个生物之后，又结合到现在的一些社会时事状态，我是希望虽然我是一只盲鱼，但是我的心清澈见底。 本期好歌推荐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物体隔离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物音，仅仅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后的电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呜呜呜呜，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呜呜呜呜，每次都被欺负，你小心我一定报复。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this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ever feel already buried deep, 6 feet under screens and no one seems to hear a thing? Do you know that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you, 'cause there's a spark in you, you just gotta ignite 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them what you're worth, make them go as you shoot across the sky.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 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